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《鬼吹灯》第三部《云南松谷》，原著天下霸唱，编译电池，校对播讲陈峰。上次讲到，经过一晚的休息，我哋将一路以嚟嘅攰气都恢复过嚟。第二朝一早，我哋就俾杨雪莉叫醒咗。醒咗之后，先发现茶叶佬已经一早起程走咗啦。我哋洗完面之后，发现侍头婆已经同我哋准备咗唔少嘅干粮，仲有防虫嘅草药，又叫孔雀帮我哋带路，带我哋去到遮龙山脚嘅洞口。嗰度有一片唔细嘅竹林，可以斩几碌大竹，扎个竹牌。我哋多谢咗侍头婆，带住架撑入咗彩云客栈后边嘅树林。呢附近树林嘅树种呢，主要系毛叶坡履，其次系香果树同埋大杜鹃，亦有少量嘅银叶桂。净系得一块比平地低嘅地方，生咗一片翠绿色嘅大竹。入遮龙山嘅水路呢，离依度就唔远啦。我认清咗方位，就叫孔雀翻屋企，费事叫佢阿嫂喺屋企担心啊。肥仔问我啦：阿老虎啊，不如等孔雀妹妹做我哋嘅响度啊！佢识唱歌又识跳舞，咁我哋路上啊唔怕寂寞咧。我话对肥仔讲啦：仲系算啦，我哋呢次咧就唔系去观光旅行，我预感到啊，呢次我哋要倒嘅呢个斗唔会好顺利。我成日都觉得呢个松谷中嘅献王墓里边会隐藏住啲咩巨大嘅危险，免不了呢会有啲大动作嘅。咪话系细路女啦，就算系换咗第二个，我哋都唔要，有人皮地图参考就够啦，人多咗反而会麻烦。肥仔岌咗岌头讲：唉，言之有理啊，咪俾献王嗰隻老种子啊吓亲我哋嘅孔雀妹妹啊，而且有外人响度呢，攞起名器嚟呢就確实呢就唔係咁方便嘅。净得我哋三个呢咁就可以摊开嚟做啦，唔使缩手缩脚，趁早搞完呢单嘢，我哋就可以响云南好好地玩返下呢。杨雪莉对我同肥仔讲啦：天上嘅云越嚟越厚，可能要落雨啦，我哋快啲喐手扎竹牌啦，争取落出雨之前入山啦。我哋唔再多噏啦，同肥仔揀咗啲大棵嘅竹嚟斩。杨雪莉呢就负责用刀削晒啲竹枝。三个人分工合作，进展得好快。以前响内蒙大兴安岭上山下乡插队嗰阵，我同肥仔都响林场帮手做过嘢。嗰度呢冇公路同汽车运原木，都系一条条放入河里边顺流送到下游嘅。响福建有啲水路纵横、交通不便嘅地方，都系用竹排呢种办法。所以呢啲功夫呢对我哋嚟讲呢就并唔算陌生嘅。如果竹排要用好耐嘅话，做起身就好麻烦嘅。要将竹用滚油先滤过，咁先可以作为原料。另外呢仲有其他一啲附加嘅工艺。但係依家我哋淨係臨時用一用，所以就唔使咁麻烦啦，淨係扎起身就得啦。杨雪莉供咗入个窿里面，探咗下水嘅深浅同埋流量。估计搭我哋三个加上啲装备，淨係要六条成人大髀咁粗嘅竹就得啦。忙咗一阵，终于扎咗个唔係好大嘅竹牌，用绳拖咗入山洞。前脚入去，后脚外边就落出雨啦。呢个系石灰岩嘅山洞，入洞之后向斜下方行咗十几步，就可以睇到脚下边系条河流。不过呢，与其讲系河，其实话系条深溪就更加贴切啦，比地面低咗差唔多有一米，水深呢约莫有三米几，水流啊好慢，可能系澜沧江嘅一条支流。 前半截在地面下边睇唔到，去到山洞里边地势偏低啦，咁先至露咗出嚟。依度嘅洞穴好阔，我用狼眼电筒向黑暗嘅山洞深处照咗下，里边嘅高低落差好大，阔嘅地方呢开坦克车都得，矮嘅地方淨係得米岭，有好多千年以上嘅溶解岩都系千奇百怪嘅。这个仲系入洞唔远嘅洞口附近嘛。里面嘅环境呢就会复杂好多啦。睇嚟如果想搭竹排穿过山洞，有啲地段呢要趴住先过得。除咗潺潺嘅流水声，成个山洞异常咁安静，外边嘅雨声呢度一啲都听唔到，好似系个完全与外界隔住嘅地下世界。我推咗个竹排落水道，即刻就跳咗上去，响竹排嘅前边插条竹竿落水，固定住个竹排先，防止佢俾水冲走。杨雪莉跟住跳埋上嚟，我见佢上咗嚟，就向前行咗几步，佢同时呢就行咗去竹排尾，咁样呢就保持住平衡啦。然后肥仔将我哋三个装满装备嘅登山背囊同两个捕虫网吊上嚟，最后自己都跳埋上嚟企喺中间。佢一上嚟，成个竹排都跟住沉咗下。杨雪莉即刻撩咗两个背囊去捉佛尾，我将另外嗰个撩到自己脚边，咁样呢暂时就平衡咗重量，唔至于搞到翻船。响竹排上面，我哋做埋最后嘅准备工作。由于山洞里面有好多抌落嚟嘅棕榈石同埋石笋，为咗唔好撞亲个头，我哋都戴住登山头盔。头盔上面有战术射灯，可以用六到八个钟头啦。最后响竹排前面用竹撑起支强光探照灯，呢种探照灯啊好嘥电，用得唔系好耐，每隔一两分钟开一开，睇睇前边山洞嘅情况。肥仔打环捉住条竹竿，在中间保持住平衡。见我喺前边搞半日都未撑稳支探照灯，忍唔住就话啦： 喂喂喂，系老虎啊！我哋今日仲行唔行噶？我好心急去攞献王嗰只老嘢嘅名器啊！快啲走啦！ 我仲差两个固定用嘅塞未整，拧翻转头对佢讲啦： 系系系，吹咩啫吹？ 嗰个献王墓就喺松谷里面， 迟几分钟咋嘛，又唔会生脚走咗去嘅。 杨雪莉响后边就讲啦： 哎呀，你哋两个收声啦，我有个提议。美国人习惯每次军事行动呢都起返个行动代号嘅。我哋呢次去赌献王嘅斗，不如都安返个行动代号。咁做呢并非系冇咩意义噶，可以显得我哋更加有计划性同埋目的性。 肥仔对佢讲啦：， 呢度咧系我哋中国人嘅地盘，你哋翻鬼佬嗰套嘢咧就唔系好使得嘅。不过咧，既然美国顾问团嘅 CEO 提出嚟咧，咁我睇不如就叫做摸名器行动呢，咁咪显得直接了当，一啲都唔虚伪，就係、是、为咗名器嚟㗎嘛。 呢个时候呢我已经整实支强光探照灯啦，拧返转头就对肥仔讲啦： 你咁叫太过直接啦，听起身有庸俗。 不过呢个提议好好。当年盟军的霸王行动呢打破了第三帝国的大西洋壁垒，从而缩短了二战的进程。我们呢都可以想一个好听一点的行动代号，打响头炮，争取能够旗开得胜，马到功成。我们这次行动是打着入松谷捉蝴蝶的旗号来的，我看呢就叫做蝴蝶行动了。我宣布，依家蝴蝶行动 开始。讲完都唔理杨柱利同肥仔同唔同意啦，我就抢住打开强光探照灯，睇清楚前边嘅地形，伸手掹起支竹竿，随住缓缓嘅水流，竹排顺势向前行，慢慢就入咗遮龙山嘅深处啦。遇到狭窄嘅地方，肥仔动起支竿，同我一齐用竹竿撑住水底嘅石头平衡竹筏，细细嘅竹排弯弯曲曲咁飘入洞里边。可惜四面黑麻麻，唔开探照灯，远啲嘅地方都睇唔到，冇咩秀丽嘅景致。如果唔系，可以唱翻两句山歌啊，振下兴啊！同外边湿热天气唔同，响山洞里边顺流而行，行得越深，越觉得凉风阵阵。时不时会见到远处有一团团嘅轮火，斩下斩下，咁讲明嗰度有动物嘅尸骸。睇嚟呢，呢度并唔系冇生命嘅世界。坐响竹筏上边，仲可以感觉到有啲水蛇同埋鱼仔响度游动。我伸手入水里边试咗一试，呢度嘅水冻到有啲刺骨。响四季如一嘅云南，咁冷嘅水真系好罕见。可能系遮龙山嘅山顶有雪水直接流落嚟呢度，所以水温先至咁低。杨雪莉讲呢，唔系雪水嘅原因，系因为山洞同外边温差比较大，人体会产生错觉，适应之后呢就唔会觉得咁冻啦。另外呢度嘅洞穴睇唔出有人工修建开凿嘅痕迹，似乎完全都系天然形成嘅。倾下倾下，水流嘅速度突然加快咗，我哋即刻紧张起身，一唔小心竹排可能就会翻。杨雪莉都攞起支短竹竿，同我哋一齐勉强维持住平衡。河道比啱先更加迂回曲折，冇隔几耐就会有一个大弯。我已经唔得手嚟开关探照灯啦，只好任佢一直开住。谂唔到咁样一嚟，远处都睇得清清楚楚，洞中景色嘅奇特真系难以想象啊！加上强光探照灯嘅光柱扫过，嗰啲鳞身怪异嘅棕榆石，净系斩咗一下，又消失响黑暗当中，咁就更加等我哋觉得入咗一个光怪陆离嘅梦幻迷宫。有啲奇石虽然只系睇咗一眼，却俾人留低极深刻嘅印象。有啲系似观音菩萨，有啲似系瞓紧觉嘅细佬，有啲似悠闲嘅仙鹤，有啲似牛头马面、面目狰狞凶猛嘅野兽。大自然嘅鬼斧神工响呢个洞里边真系多不胜数啊！如果唔用照射距离超远嘅强光探照灯，恐怕永远都唔会俾人睇得到。无数魔幻般嘅景象好似走马灯咁响眼前掠过，搞到睇都睇唔切。呢啲奇景啊，真系靓到触目惊心啊！呢条河突然变阔，有几条更加细嘅支流汇聚埋一齐，水流嘅速度就慢咗落嚟啦。前边嘅探照灯都唔似得先前晃得咁犀利啦。灯光照到前面两侧洞壁上面，全部都系一排排天然形成嘅光滑溶解岩梯形田，层层叠叠咁，好似大海洋波。真系一片凝固咗嘅银色海洋啊！一个巨大朱红色天然嘅石珠抌响河嘅正中，石珠后边河水流入咗个巨大嘅兽头口里边。嗰个石兽似老虎，又有啲似狮子，好似张开血盆大口，疯狂咁咆哮，露出满口锋利嘅獠牙。 好似要吞咗嗰粒石珠咁。而时间就凝固响呢一瞬间，佢嘅姿势被定咗格，可能响呢度已经保持咗几千几万年啦。呢条河啱好就从佢嘅大口度通过，就好似系一条通往地狱嘅大门。我哋情不自禁咁心跳加速，呼吸加快，只手就更加捉紧竹竿啦。我心谂，特征咁明显嘅地方，之前冇听彩云客栈嘅侍头婆讲过嘅，唔通系条河改咗道？通过强光探照灯嘅光柱，可以睇到兽头后面吊住无数嘅古代人俑，就系坐长途汽车时候睇到比车硬烂嘅嗰种。石壳里面装满追虫，每次谂起身都觉得作呕，谂唔到响度又见到。我哋三个互相望咗下，大家都冇出声。我唔知道杨树利同肥仔睇到会点谂啦，我就突然产生咗一种好不安嘅预感。我感觉只要过咗依度，响呢个黑麻麻嘅山洞里边，我哋嘅手将会触摸到远古时代厚厚嘅迷雾。咁过咗呢度，我哋将会遇到啲乜呢？我哋就下次再讲啦。